心都嫉妒比利萨。这个世界太多理由，不会伤我一个人说，已经习惯保持沉默，抱歉冷落你的耳朵、哦、微笑并不代表接受，沉默并不代表冷漠、yeah、当你飞越我的领空，你是否能看懂这样的我，每个人温柔的方式不同，有的像阵风，有的像保护，有的都放在心中，每个人承诺的方式不同，多少没有错，多少没有用，不如做了再说，只要心灵当你是个朋友，傻傻傻还绝对二话不说，如果偶尔跟你失去联络，我尊重你寂寞的自由，因为心灵当你是个朋友，总是认定不说你也会懂，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节奏，真心就有相处的把握，有的像阵风，有的像把火，有的都放在心中，每个人承诺的方式不同，多想没有错，多说没有用，不如做了再说，只要心灵当你是个朋友，傻傻笑